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霸练成记，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词霸练成记又简称词根词缀背单词，我们带领大家呢在我们的课堂上啊一起来学习一些常用的前缀后缀和词根。 嗯， 所以说咱们不仅仅啊看，虽然说现在是在开始学前缀，但是呢咱们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词根，学习这个词语的一些组合呀、搭配呀、实际生活中的用法呀、常见的用法等等啊。 对，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哈，今儿上节课去讲，然后你就慢慢去听，把这个前面的前缀啊学的差不多了，词根啊后缀啊慢慢的你也就学通了。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接着上节课开始讲，这一次呢我们说一说 this 这个前缀。这个前缀啊上节课我们就吹过风了、就说什么呢，说呀虽然说它有三大主要的含义，但其实呢万变不离 其宗。 哎，那宗是什么呢，就是一否定的意思。 对，您看哈，像这个 DIS 等等，好像他们都有否定的含义。 是，所以说大家知道现在网络上一个流行的词叫做 diss、diss 谁、 对，就是把你给diss 一下 啊，把你 diss 一下 啊、 就是怎么说，跟你就唱唱反调。 哎，对对对，就怼一怼。 哎，怼一怼，对、流行这词儿叫怼一怼，所以今儿的就是怼怼词啊，我们可以联想记忆嘛、是不是？ 是， 人家那个 diss 呢是 diss， 其实也加上咱们这前缀的，所以可见。这 DIS 威力有多大了。 对，没错，那个 DISS 啊其实就是 DIS 这个变体。 对啊，一个 diss 一出来是吧，一拳驸马就破墙而出了 啊， 破墙而过了，到那边去了已经。 哦、那您够厉害的啊，一 diss 是吧？ 对， 什么天马流星拳这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所以生动形象了。上一节课咱们学了 diss 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表示否定和没有。我们来复习复习啊，这个 diss 加上 agree 啊 ，disagree 是什么意思啊？ 啊，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因为 agree 它是同意，前面的 dis 表示否定。就是否定您的同意，那就是对你不同意。 对，我们还学了 agree 同意，否定 disagree 不同意。 没错，是的。 好，然后我们又学了 disappear。 对， disappear 这个单词呢表示的就是消失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ppear 它表示的就是出现，所以把它否定掉就不出现了，就是消失了。 你看咱上周二刚学的这词儿，咱周三的课堂呢就学到了，或者是还是周四的课堂啊就用上了。 哎呦，真好！ 你看，活学活用， 即插即用。 哎，即插即用。 嗯， 来，那个再来一个 disorder。 disorder 这个词呢有一个 order 啊，它表示顺序，所以就打破顺序，就是我们说的不按顺序出牌的、无序的这样的意思。 对，所以说这样看来并不难，对不对？好，今儿咱们继续看看 this 还有后面哪两层意思呢？第二层意思啊， 表示个什么呢？ 去除或者是剥离这样的意思。 去除和剥离。 嗯。 哎，在说这英文说这中文字的时候，大家都得想想这去除和剥离是种什么感觉。 大家都包过洋葱吧，就那感觉。 哟，包洋葱我们记住的都是流眼泪。 啊，旁边点蜡烛就行了。 啊，那包洋葱是个什么感觉啊？ 那一定是一层一层的包，对不对？把外面的给拿走就是不要了。所以你看，不要不要，它还是一种否定 啊。 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对， 那叫剥葡萄皮儿 啊。 剥花生剥过吧？ 剥过，嗯， 对，就是剥 毛豆， 毛豆，哎呦，毛豆毛豆 and peach and beer。哇，现在老外晚上吃烧烤吃串都是毛豆 and beer。 哦，这样子 的搭配， 毛豆加啤酒， 对 ，the model and beer 的搭配。 以前不是什么炸鸡加啤酒吗？现在毛豆了。 老外吃串儿都这样 了。哦，撸串儿都 撸串文化， 明白了。 叫毛豆加 beer， 那这个您说的这个包毛豆也是这意思？ 对，没错。 那毛豆是吃在外头的还是吃里头的呀？ 肯定是里面的呀。 啊，吃那豆。 对，那就是把这个外面的东西给它包了，不要了。 哎，豆制品是个好东西， 是 大家多吃豆制品。 嗯， 这毛豆包完以后，把那里边的豆吃了，这就是一种包的感觉。 对， 那还有抽象的呢？你比如说剥夺。 哎，是啊，你比如说剥夺了谁的权利啊，剥夺了谁的一些本来应该获得的什么东西。 嗯，库玛小时候吧，特爱吃冰淇淋，他妈不给他买，所以呢，就剥夺了他吃享受冰淇淋的权利。所以长大了以后呢，天天吃冰淇淋，天天吃。 哦，报复性的吃冰淇淋。 那天天吃。 您今儿这戏加的有点多， 是不是？这是意思嘛？ 是 剥夺你这吃冰淇淋的权利吗？ 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个 DS 呢，它您看，你不管它包也好，它去除也好，剥夺也好，它还是一种否定，对不对？ 是是是。 就和刚才那个第一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延展性的。你看，从否定这个含义上呢，给它否掉，到东西的给它去除， 嗯，去除了，拿走了啊，使什么没有了， 嗯，没错， 是吧？所以可以引申出很多的含义。它搭配上不同的词根以后啊，哎，这意思就更加丰富了。 是， 第一个单词叫 disable， 嗯，这个词儿呢，大家都知道里面一个很熟悉的单词叫 able。这个词表示的就是能够的意思， 能够， 对， 能力，能做某事。 哎呦，今天晚上说太好了，这种能力，对不对？那前面的 DIS 我们说了，就给它剥夺嘛，言外之意，把您的这能力给剥夺掉 啊，剥夺掉了， 嗯， 去掉你这能力了， 那不就是让什么丧失某种能力吗？ 啊，失能了。 对，没错。 它的最熟悉的意思呢，让我们知道的哈，就是使什么，使丧失能力呀，使什么伤残呐，失去一种正常的能力。 没错。 啊，英文解释呢是 to injure or affect somebody permanently。是一种永久性的什么伤害。 哎呦，对。 So that, for example, they cannot walk, 走不了了 cannot use a part of their body， 嗯，身体的某一部分无法使用了， 哎， 嗯， 剥夺你的正常能力了， 是那种 permanently， 是永久性的， 致残了， 嗯，没错， disable 就是致残了，伤残了， 对， 你比如说他呀，在车祸当中啊，给残废了， 嗯， he was disabled in a car accident。 那我们都知道啊 ，disable 它呢是一个动词，好多同学看到 able 啊，觉得哟，这不是形容词吗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 对。 啊，但是接上 disable 这个 dis 以后呢，人家就是一个动词。所以刚才今天老师所说的，他在车祸中啊，这个残废了，他用的是 be disabled， 就是被是什么？残废， 被残废了。 对，没错。 对，他因为他是个被动的受害者嘛。 对。 He was disabled,、 嗯、 然后 in a car accident。 是。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叫做使伤残。 嗯。那这里呢，想和大家说一下哈，这个 disable,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个就是否定的形式，就对它的否定就是肯定，就是 enable。 哦 ,enable。 对。 前面要加上一个 en。 对。那么大家注意哈 ,disable 和这 enable, 它的后面呢首先可以接第一个公式，就是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dis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 enable to do something。中间接 somebody, 它表示的是让谁啊可以做某事，或让谁做不了什么事情，对不对？ 嗯。 但是请大家记住啊，在咱们的四六级考试当中曾经出过一题，就这个 enable 这个词的后面可以直接挂 something。 Enable something,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 make something available, 就使某样东西呢 可以获得了， 可获得。 对，你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呀，使得更加便利，得以可行，哎，就叫做无人驾驶汽车 enable something， 就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同理呢，这个 disable 也可以后面直接挂 something。 对。 是什么不能？ 没错没错。 第一层意思呢，主要指这个 body 上面的哈，身体上的伤残啊，不能正常的工作了。 嗯 啊，第二种意思呢，就是说使什么东西无效了，使它不能正常的运转了。 Cannot be used。 哎，你看咱们那些大楼里边 啊， 是不是都有那什么报警器啊 ？Alarm。 对吧？那个 alarm 是报警器吧？人那报警器每天都得正常工作吧？ 那可不。 监视器什么都得正常运转吧？ 对呀。 好，给它破坏了。 啊， 要抢个银行什么的 啊， 把那先破，把监视器先破坏了。 哎，这事儿您最擅长了。 哎，把这个什么报警器先给破坏了 啊， 这不正常思维吗？ 啊，对对对对， 对吧？ 那把报警器给它破坏，英文怎么说呢？ 叫做 disable the alarm。 啊，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很奇怪的表达，什么 break 呀，就类似这样的词。 没有 啊，就是 disable something， something 就行了。Disable something，咱再把这个句子加复杂一点，说这个窃贼，破坏报警器以后呢，得以进入大楼了。说呀，这个 burglars，the burglars gained entry to the building。 这个 gained entry to the building 啊，就说的是得以进入大楼。 After disabling the alarm， 在他什么时候就以后呢？就是把报警器给弄坏了以后。 对，这个 gain entry 挺有意思的啊，这说的好，获得了进入。 对，没错。 Gain entry to the building。 这个 entry 这个词啊特别好，可以考考大家。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免试入学，这个免试入学怎么说？ 免了什么的入学？ 对，其实就叫做 free entry， 就这么说。 哎，就免了， 就免了， 免了的。 对 ，free entry， 自由进吧。 对， 随便进。 对，所以建江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 gain the entry to something。就表示的是可以获得进入到什么当中了。 对，所以第一个单词呢，就非常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了 this 的意思。 对， 那能力都给你去除了，你想想失能了 啊，失能了，对， 功能不全了。 对，比如每次金晨老师黑我，最后呢，还让我丧失反驳的能力。 这是富妈主动解除武装的， 自我解除，对， 自我解除武装，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词 disarm。 对。ARM 啊，主要表示的是你衔接的非常巧妙啊，此时要掌声啊， 拉丝拉丝的拉丝。 那个 ARM 呢，我们都知道，首先可以表示的是胳膊，对不对？ 对，我们的胳膊叫做 arm。 那你想想啊，这胳膊它用来干嘛呢？ 用来举枪的， 举枪打架， 打架的，对 ，fighting。 哎，对了 ，fighting， 斗殴， 斗殴，对。所以越来越没谱。 这胳膊吧，当然你用它也可以来助人，你也可以用它来伤人。 哎说得好。那么是一个 arm 啊，首先呢可以把胳膊，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把它意义一下，就是武力武装。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意思，用的可多了。它是一种武装和武力的意思。 对， 武装武装。 对，所以这个里面的 disarm， 那您想想啊， arm 是武装， dis 是让什么没有，那不就解除武装吗？ 缴械。 哎，可以，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不杀，缴械。 对，感谢室友四年不杀之恩。 对，就缴械是什么意思？就是解除某人的武装。 解除武装。 咱们换句话说叫 take a weapon or take weapons away from someone。 对，就把自己身上的武器给卸下来， 或者是别人身上的武器给卸下来。 没错， 就解除武装了。 嗯， 这个用了很多呀，一些时事上，你比如说叛乱分子。被俘获了 rebels， 然后被那个解除了武装。这种叛乱分子呢咱们叫做 rebels。REBEL。Most of the rebels were captured， 被抓了。 captured 就是被捕获被抓。 俘获了。 And disarmed。 这就是被迫的，然后呢解除了自己的武装。 Disarmed， were disarmed，被解除了武装。 对，没错。 哎。 这个词吧，可能大家会觉得在我们的和平年代不需要做这个词哈。 哎，可是和平年代有另外一个举措呀。咱们要更大规模的国家层面上解除武装，那就叫做什么？裁军。 裁军，对。我记得习大大在之前的一个大会上就说，我们要宣布咱们要裁军多少多少，维护这个和平，是吧？ 裁减军备，尤其是指的核武器。是不是？ 对， 所以这裁军啊，在国家上啊 ，of a country or a country of people， 就叫做 disarm。 disarm， 哎， 这好记哈。 对，裁军，还有这个裁减军备，所以它是两个。裁军，那就是说的是把军营的数量减少，裁减军备呢，那就是把武器给它减少。 哎，就是这意思。嗯，这都是为了什么？和平。 没错没错， 这两个意思很常见。哎，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个你不常见的意思，但生活中你绝对用得上。 快说说。 就是什么呀？使某人啊消除他的怒气。 哟， 知道吧？ 这怎么还能跟 disarm 连在一起呢？ 哎，对呀，咱想想啊，怎么能 disarm 呢？ To make someone feel less angry or critical。 嗯， 啊，就是在气头上火冒三丈的时候， 让你稍微的别那么生气，别那么批判， 让你解除你什么怒火的武装。 哎，对，没错。 解，那本来你又你那个什么伤害性的词语，就像那个武器一样，马上要什么夺口而出。 对，没错。大家想想，这两人呢打仗的时候，或者是吵嘴的时候，不就短兵相接的感觉吗？ 互骂的时候， 哎，对， 互怼的时候， 互怼的时候， 你的语言就是你的武器。 对，所以这个时候把你的语言的这个武器给 disarm 了。 哎，很巧妙，也很有意义。嗯， 那怎么用这个单词呢？ 那 disarm 那就 disarm somebody 呗。 嗯， 对不对啊？ 对， he disarmed her， 就这么简单。他消除了他的怒气。 哦， 马上消除了，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瞬间就没了。 你说这男生怎么能够瞬间消除女生的怒气呢？驸马有没有经验？ 道歉，跪下。 对了， 啊，就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对，没有别的什么方法了。你说你去再去跟他讲道理，讲什么？他不需要的，他只需要一个下跪，一个道歉。OK， 结束。 驸马真是具有深刻的人生智慧。 哎呦， 就俩字儿，扑通， 跪下。对，没错，这生死观走了好几圈悟出来的人生道理。 可不是吗？那膝盖啊常年都是青紫的。 啊，有这么惨吗？ 常年青紫，都带着呼吸的平时。所以这个怎么说呀，叫做，by apologizing profusely。 哎，就是 一再的 一再的一次次的去道歉， 一次次不厌其烦的道歉。 对， 立马扑通扑通， 没错，而且还是很深刻的道歉， 绝对深刻的反省，全是我的错。 对， 您一点毛病没有。 对，你说的全对， 您说的都对。 嗯，啊， 全是我的错。嗯，我怎么那么不长眼呢？真的 是 那么没有心呢？ 对对，其实吧，女孩子就这样的，你跟她一说是软话什么的，马上激起她的那种善良，然后她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说的太过了，或者说是不是我有点太过分了，她自己就自责了。 对，心里说，哼，这还差不多。 哎，就这意思。 这还差不多。所以咱们中国的古人就说，好男不跟。是吧？ 嗯嗯。 女斗。 对。其实大家如果去看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的话，你都会发现哈，人类不仅仅是处于一种我们说对资源的，在政治的，或者是这种信仰的一种斗争。其实人类在面临一个很永恒的斗争，就比任何的争斗战争都长久的，就是两性斗争。啊，如果大家去看一看希腊神话的，你发现其实两性的斗争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 哦， 啊，还有比如大家如果去读一读劳伦斯的作品啊，其实也是充斥着两性的战争。 嗯， 啊，我们不能够否定，这其实就是一种 confrontation， 但由于这种 confrontation， 其实还能够带给一些智慧。啊，一些容忍，一些人类文明的进步。 你看这社会现象吧，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都能出现。 嗯，对， 你听个皮克台也能听到两性斗争。 两性斗争。 听个富妈的词汇课也能听到两性斗争。 两性斗争。 没完没了。 嗯，啊，对对对。 你什么此起彼伏。 我以为您说没皮没脸。 没完没了，此起彼伏。 对对。所以就大家你可以自己去琢磨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隐隐约约的会感觉到两性之间其实是在斗争的。 哎呀，最好别斗。啊。 哎， 当然也无妨吧。 也， 不然的话就没有矛盾，它不就消止了吗？ PK 吧。啊， 对对，没矛盾就消止了。 哎， 所以啊，还得有和平，有矛盾啊。 哎，对。 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啊，语言也是武器。那么 disarm 可以使某人消除怒气。 哎呀， 也等于 等于这个 disarm。 哎，等于就是放下。语言的武装 真好。您今儿讲这词啊，大家一定要去背一背啊，说让某人别生气了，让某人高兴点，用这个词 disarm， 那多形象。 哎，还要记得一再道歉。叫做 apologizing profusely。 哎，对，没错。profusely。 深刻的检讨。有意思吧，这些词语 真好。 含义颇丰。再来一个啊。discourage。 discourage。 好。courage 这个词， 这个词表示的就是勇气，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那首歌怎么唱的？ 你给我勇气。 有吗？ 好像没有。 爱真的需要勇 气。勇气，哎，对对对，没错。 去面对流言蜚语。 哎，真好听。 Courage。 对 ,courage, 勇气。那前面 DS 不是表示剥夺吗？就把你的勇气给拿走了。 哎，那不就是石某人是吧， 泄气儿了就。 哎，丧胆。 哎，对。你就憋这么个词出来是吗？ 我这词很很有气量。 我以为您要说的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不丧胆。 丧胆。 闻风丧胆。 哎，挺好挺好。 这是霸气，使某人气馁了。 对，没错。所以这个词你看又很形象是吧，把你的这个勇气拿走了。 哦，又想到一词儿，使某人怂。 哎呀，这词儿好，我觉得形象。 栩栩如生。 对对对。 一下怂了。 怂了。 哎，没胆了。没脾气了。 怂了，丧胆 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啊。对，它其实有一种啊什么呢，就是使灰心使泄气。 对。 使丧失信心。 你说 那个，你说你要去做个什么事儿，父母不让你做，哎，就你也能，你也能学小提琴，你能学会， 哎，那这就是让某人这个 make someone feel less confident or enthusiastic about doing something， 没错，让某人失去信心，让某人的激情褪去， 对，没错。好，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呀？就是 discourage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discourage doing something 是一种阻拦。一种劝阻， 有点像我们说的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就这词儿。它可以跟 prevent 互用。 对 ，prevent， try to prevent something or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你别干那事儿啊！你青少年，你别吸烟啊！所以我们就说劝阻青少年吸烟的运动。A campaign to discourage smoking among teenagers， 在年轻人当中要发起一个 campaign， 一个运动，什么样的运动呢？后面用动词不定式，去接这个修饰，就是不要让大家吸烟，劝阻大家吸烟， 劝阻，让他们呢没胆儿去吸。 哎，对，没错， 没胆儿去吸， 对， 让他们不要吸， 别吸， discourage 啊，使某人没那个勇气去吸。一吸他就觉得我做错了事儿， 对 啊，就那种自信不足， 对， 或者是说我出门的时候开着灯，以防啊夜贼闯入。 哎，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盗贼怎么说来的？ 丧胆 啊，对。对，哎，这就碰上这个句子了。 对呀、就说 I leave a light on 灯开着。 我补充一下 leave a light on， 正好在我们14年的六级考试里面刚刚考完的。他的那道题就说的是，你根本不用去在乎会不会给这些 burglars 这样的人去留下你的行踪线索，你的那个 social media 所有的什么朋友圈呐、什么等等，已经告诉这些人你到底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家。所以即便是你在家留个灯，就是 leave a light on， 也不会阻止这个人进来。这个句子一模一样，就这么写的。 哇，可是这儿还是要阻止一下 啊，对， 起一个震慑的作用啊。 对， 是留个灯呢，就感觉让这个 burglar 啊，When I'm out to discourage burglars， 就是阻止这个夜贼进你们家偷东西。 对，一声大喝 啊， 哪里跑 啊？对， 就是以防夜贼闯入啊。 是， 就这种。现在呀，人家我看那新闻说啊，说人家现在小偷夜贼啊都不好干了，因为大家家里不留现金。 对， 不留现金都微信上支付宝上消费啊。 是是是。 真是小偷说那个偷了二三十家才偷到几十块钱 啊， 也不好干了。 不好干了。 不好干了。 现在就改什么呢，偷手机。是吧，把手机偷走。 哎，对，但是就是说都是入室盗窃，这个现在真是不好干。 哎，不过在头半年的时候我们家还真是被盗过一次。而且盗完之后我母亲什么都没有发现。是因为他走了以后，知道吧，他还把你那个屋子收拾好好的。 哎呦， 就咱们以前想的屋子不就被翻得乱七八糟吗，是吧，那个盗贼是给你翻完以后都放回去，让你察觉不出来。是我妈妈要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要说带个什么首饰吧，发现那首饰里什么都没了。 哎呦，那你们家这个够危险的。 是，然后再回去去报警，就说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监控录像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这样以后你们家呀，门口啊就得搁一个什么东西，得震慑一下这个盗贼。 对， 得不能让他，要让他 discourage， 让他丧胆。 那就放个单词吧， discourage， 打印一字儿放门口。 不如搁个宝的头像吧。 可以可以。 各个头像、 各个头像， 各个头像吧， 哈，对对， 是吧？嗯 ，discovery 就是这个意思哈。就举这个例子啊，就说使丧胆，或者是说使没有信心。或者说他，你看他父母阻止他去当演员 ，his parents try to discourage him from being an actor。 大家仔细来看哈，这个 discourage 这个单词后面既可以接 somebody 结束了，就是阻止谁。如果你想说阻止某人啊，不要让他做什么事情，它和 prevent 是一样的，后面接介词 from。 对， 所以你看这儿也是 from being an actor 是吧？ 对， 就不要让你去当演员，阻止你。 这真是太有 discourage 的意思了，不停的打击你。 对，没错。 别去。 对对对。 没意思。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更需要的是一种鼓励， 对 吧？对。你像我们家就这样，如果我发现我让某人呢去刷碗，他不刷，那怎么办呢？我就会骗他刷一次，他在刷的时候我就会反复表扬，我说你刷的真好，真干净，比我刷的强一千倍。哎，他慢慢他就自己爱刷了，然后我就可以解脱了。 嗯，但是富妈的性格吧，应该会人家刷完以后，她还得去再刷一遍。 嗯， 她觉得没刷干净。 我第二天可能会偷偷再刷一遍。 我了解你吧？ 真的，你了解我？ 了解。哎呀，这富妈要求高啊，高标准要求洁癖， 洁癖， 洁癖。好，这是 discourage 这个词，大家记住了哈。dis 加上 courage 使某人丧胆。 嗯 ，displace。你先猜吧，啊，大概其实个什么意思啊？ 好 ，place 是什么？ 那我们分析一下啊 ，place 咱们都知道就是位置或者是地位这样的意思。 displace， 那就是把你的那个位置我给剥夺了， 拿走了。 对，所以您看看，这不就是我们说的代替、取代吗？对吧 ？displace，displace， 把你的这个位置拿走啊，夺走给我了。 dis 了，没了，取代了。哎，英文中有个取代的短语叫什么呀？叫做 take the place of somebody。 对，没错 ，take the place of somebody， 一种取代，一种置换，一种替代。 其实这个词组当中的 take 就等于这个单词当中的 dis。 dis， 哎 ，take dis。拿走嘛， 对， 是不是？ 没错。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现在呢，工厂的工人啊，已经逐渐被机器给替代了，给取代了。Gradually, factory workers have been displaced by machines. 这个里边的been displaced by 就是被谁所取代？ 被谁取代了？ 在一年前咱们的阅读当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说，说就是在这个经济衰退啊，这些 headlines 充斥你的那个头条的时候，有一类工人，他们呢是不会受到经济 recession 的影响的。 哦， 冒号 non-humans， 那就不是人。 那他就大家觉得很郁闷，说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对不对？ 对。 然后底下就写了，原来这个 non-humans 就是我们说的机器人。 机器人。 然后现在机器人更恐怖的是，它不仅仅呢是这个帮着大家做很多的工作，它还能够比如在精细化的手术等等方面会比人做得更好， 它超越你的能力。 更可怕的话，会把很多的这个 low skilled workers kick off。 哎呦，把那种低能力的劳动者呀给 赶出去。 哇 啊！然后最后那个作者就说吧，说什么样的工作机器人干不了呢？然后就说现在啊，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很多的文件都是由机器人进行阅读的。 哦。 然后有些专栏都是机器人去 gather information and write columns。 哟，得由机器人来负责做专栏了。 做专栏了。然后最后，作者的这个结论就是，没有什么工作机器人已经干不了了。 那以后咋着？机器人能帮我们辅导四六级？ 机器人能给我们主持英语 PK 台？ 能给我们啊？然后那个丧胆，能，我估计也能，也能。 其实我们也希望这种技术的出现，但我们更希望的是机器人和人类能够和谐的在一起， 对， 对吧？ 哎，成为一个什么人类的劳动生活有益的补充。 没错，没错。 哎， 所以这个句子大家一定要去背一背，真的很重要。这个句子， 对，就是工厂机器人已经被工人被机器取代了。 对 ，have been replaced by。Machines or displaced, displaced by machines. 来讲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意思。这个 displace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迫使某人离开家园。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有战乱，很多人呢因为战争而背井离乡。 我们就可以说 around 10,000 people have been 都是被动、displaced by the fighting。 这个 fighting 看来就等于战争对吧、所以这里说的这个 displaced by the fighting、就是因为战争而被紧离乡了。 对呀、好无奈的感觉，迫使那、being displaced。 哎，这个词真好，就我们可能以前觉得它就是被取代的意思，原来还有背井离乡的意思 啊，背井离乡啊，它还有意思呢，移动挪动、你看它都不在你的这个 place 上了，它 displace 了、挪动了、是吧、风这屋上那瓦风一吹就挪位了、对吧、roof til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the wind。 啊、被那个风给移动一下。 都是你看位置的什么变化。 变化对、我们可能以前会用一词 move 的，看来不是很准确啊。 不是，它是 displaced， 移位了。 真好。 偏了。 偏了，哎对对对。 对，就这意思啊。所以 displaced， 咱们就记这三层意思。 太好了。 你看是不是很丰富啊，一个不认识的词两三分钟之内活生生的演了好多场戏了已经。 哎真是啊，对没错。 活灵活现的了。 对。 好，这就是它的 dis 的第二层意思，表示去除和剥夺。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层意思。 那么这个 DS 呢，除了表示否定没有去除剥夺，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离开或分开这样 的 意思。 跟刚才咱们的 displace 背井离乡啊、已经涉及到这点含义了。就是说分开离开。 对没错。 也分开。 分 开。 离开。离开 跟那去除剥夺也是一样的。 对。 剥那花生壳跟什么跟那个。 跟那个核 分离了。 分离了。对。所以其实好像都差不多我觉得。 差不多。 Discount。Discount。这个词啊大家最喜欢了，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叫打折。 折扣。 对。那咱们想想为啥它的折扣呢，您看这个词到一个 count。它这是一个词儿，表示的是计算的意思。 Count to 1 to 10。从一数到十。Count。 没错。前面的 DIS 是分开，也就是说啊你这些数字怎么样呢，不是全部计算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给它拿走不要了。 不是全部，分开计算。分开算。 分开算。 不计算在内的部分。 所以那就是给你少算点，那就是折扣。 那就是折。 对。 打点折。 没错没错。 嘿嘿。喜欢吧，大家喜欢这词吧。 对。 Discount。它是An amount of money that is taken off the usual cost of something。 在这个原价或原价值的基础之上，给他拿走一些钱。 拿走的那部分，给你免掉的那部分， 对， 就是折扣。 没错。 所以我们都说得到折扣 ，get a discount。给予折扣 ，give a discount， 或者是 offer a discount。 很好，这些都是折扣。 对。 所以你要知道折扣就行了。 没错。 那折扣。打多少折会说吗？比如说我打个九折，叫 offer a 10% discount。 对，大家注意哈，打九折这个中文当中呢，我们中文就是打九折，那它是最后的一个实际的价格。 它就是按原价的九折来算。 对，但是英文当中 discount 呢，我们刚才说了是拿走的那部分钱。 那就是拿走了10%。 所以您不能说打九折就是 90% discount。 那就错了，他拿走的只是 10%。 这个一定要明白哦，这是中英表达的一个差异哦。 对， 中国说打五折、六折、七折、八折。英文说拿走的那部分。 对，哎，我头两天买衣服哈，我遇到一个很郁闷的事情，我挑点衣服，好吧？他说你再挑一件，这样能打八折。打八折怎么说？ 打八折就是 offer a 20% discount。 哎，对了，就是20%的少。结果后来我发现没有什么好看的，我说那就是一件吧，结果一件也是按八折算的。 哦。真是那一个哈， 无奸不商啊！气死我了！ 反正没买，富妈这点雕虫小技，他上不了当的，他也那个着呢。 不，主要还是没钱，缺钱。 聪明着呢，所以啊，我们说这折扣九折 10% discount， 八折 20% discount， 七折。 哎，金金老师啊，还有一种店您知道吗？叫折扣店。 A discount shop 啊，那就是专门给你打折的店。 很好。哎，有些东西说这东西打折，这打折怎么说呀？它没有那个说固定的打多少折，就是一打折 啊，就告诉您打折了。好多同学会不会说一个词叫做 on promotion？ 哟，那可是 可能比较专业一些了。 那个 promotion 是促销， 促销 不 是也不 是 打折。那如果是 on sale 呢？ on sale 那就是 出售的意思。 on sale 也算是就是促销出售， 对吧？那大家注意，如果你只想说它在打折呢，但也不强调它到底打几折， 一定要跟这样的一个 介词 搭配，叫做 at a discount。 at a discount。就是他目前正处于一种 reduced prices 当中 啊、They were selling everything at a discount， 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都打折呢， 真好。 嗯， 或者你说哎呦，我不会 discount 这个词，我会 reduced prices， 那你就说 at reduced prices， 嗯， 也很完美。 嗯，商品呢是需要打折的，但是 PK 带给您提供的知识不打折， 看我的眼睛都笑没了。 at no discount、 at no discount。 嗯，眼睛 又睁回来了， 又回来了。 就教大家出国购物一定要会说这样一句话。Excuse me, do you give any discount? 您能给我点优惠打折吗？ 这一句走天下、帮你们购物省好多钱。 现在您知道还有一句更重要了，请问 WiFi 密码多少？ 那咋说呀？ WiFi 密码啊，就是 WiFi 嘛。 Can I have the WiFi password? Yeah.就这样说 就可以了， 对。 好啦行啊。Excuse me, do you give any discount? 记得啊，买东西。 太好了。 啊，地道。然后再看第二个字 ,dismiss。dismiss。miss 意思我们学过，第一想念。 对。 第二是错过。 对。 还有别的意思。 当然还有派遣的意思。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宗教当中啊，有些传道士怎么说啊？ Missioner， 对，所以这个就是派遣出去传道的人啊，所以我们说 MISS 呢，它还可以表示扔出去、派遣这样的意思。 哦 ，MISS miss 还有一个送出去、派出去， 对，没错， 是什么出去的意思？ 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单词是 dismissed， 大家觉得你怎么分析这个词呢？ 哎，你 dis 也就是分开、离开嘛， 对 ，miss 就是出去嘛， 对， 啊。 全部把你给 推走， 就都不是说让你再待会儿，不行，给你扔两回，快走， 全走了，全离开了，全散开了。 这个词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解雇。 哦，解雇， 对，没错，在咱们的考试当中啊、曾经出过一次，就是说工作的，就是市场给提供的这个 job openings， 这个就业的机会，和人员的流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哪一个对你更有意义？然后结果作者的认为就是说，实际上后者给你带来的机会更有意义。那么比如说有些人被开除的，就被解雇的，有的是自己去 resign 的，这个辞职的啊，有的是退休的，等等等等。那么留出这样的一些岗位，其实对你来讲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 dismiss 啊，我们看一下，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啊， think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not important， 觉得这人或事吧不重要， 或者是 not worth thinking or talking about， 根本不值得考虑，也不屑一提， 对， 都不屑那个。 对， 没价值就觉得。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意思啊，它表示的就是对什么事情不予考虑或摒弃。 对，就摒弃了。你看，不予考虑，说 I think we can safely dismiss their objections。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个意义， 他们这种反对 objections， 不予考虑 dismiss their objections。完全就根本不予理会。 对，没错。所以首先大家记一下 dismiss 啊，可以表示的是不理会的意思， 不理会，不屑一提。 对，没错。当然我们也说 dismiss， 还有咱们在讲稿上的这个被 解雇的意思， 也 是 OK 的， 就 是 使派出去，没有啦， 没错。 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呢？就是去除啊，消除你的某种思想和情感。让这种情感从你的脑海里什么呀，全部排除出去。 对，你比如说，去除恐惧。然后你就能爬得更高了。 Dismissing her fears, she climbed higher. 如果大家在北京的话呢，有一个公园叫陶然亭公园，那是我的童年，里面就有一个大滑梯，名字叫大雪山。小时候我都不敢去爬，看着小朋友都去爬。后来我们家就说，不要害怕。可能我们一般就说 ，don't fear 或 don't be afraid of。那你可以用这个表达 ，dismiss your fear。 Dismiss her fears。 排除恐惧， 对， 去除恐惧了， 对， 就脑子里压根儿就没这事儿了， 对对， 不再想了， 对。从我个人的这个就业经验来看哈，就是你会对很多事情恐惧，但是其实恐惧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这个事情非常难，而是你不了解这个事情。 哎， 当你去做，你发现也没有那么恐怖了。 嗯， 所以 dismiss your fears 很重要啊，勇敢的迈出下一步。 没错没错， 接下来这个词。我们来看看 disposal disposal posal 是不是要分一下哈？ 这个词当中呢，其实它是有前缀、词根和后缀的。我们先来看中间的这个词根是 pos， 对吧？这个 pos 呢，它其实等于 position， 就是我们说的放置这样的意思。 照相要摆 pose， 哎，类似这个感觉， 一个固定的姿态，把自己放那。 对，没错。那后面的 al 呢，它是一个名词的后缀。 对， 告 诉你说我是一名词。 对，然后我们再往前去看 ds， 刚才说了，就是把东西分开，对不对？ 对。 所以言外之意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堆东西啊，我不是都放在那儿，我给你这儿放放，那儿摆摆，大家看是不是有一种处理它的方式，或者是布置它的一种方法呀？ The act of getting rid of something. The act of getting rid of something. 啊，就是一种布置，给你拿边上去， 对， 分开放。 没错，把它处理处理。 啊，处理处理，处理处理，布置布置。 对 ，disposal。 没错。 它的意思呢，通常是指处理什么东西啊，去除啊，清理啊，清除啊，对吧？ 或者就是说什么财产的变卖啊，就这种不好的东西就扔掉了。 炸弹清除小组啊 ，bomb disposal squad。污水处理系统 ，sewage disposal system。核废料处理 ，the disposal of nuclear waste。 所以您看啊，这个 disposal 啊，它表示的是一种处理，但它并不是说给你放在那可以了，而是说我把这儿放一堆儿，那儿把它分开放。我要的是那些好的，去除的、处理的是不太好的。 哎，他给它清除了、处理了。 对， 不好的就拿走、分开放了。 对，还有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很多的企业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债务，对吧？然后我们通过一些什么债转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让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财务报表变得更加健康、更加稳定。 对 啊，所以我们说啊，卖一些或者处理掉一些什么什么，都可以叫做 disposal。 而且教给大家一个特别常用的这个词的短语，叫做 at somebody's disposal。 什么意思呢？ at someone's disposal 的意思呢，就是说啊， available for use as you prefer， 就是说听您吩咐， 您爱怎么支配怎么支配吧。 您吩咐， well I'm at your disposal。 你看这下属对老板说，老板听候您差遣， well I'm at your disposal。 啊，对， 您随便帮我爱我把我放哪儿都行。 我又想到一个表达，就是您枪打哪儿，我指哪儿，好像错了。 您指哪儿， 我打哪儿，对。 哎，当老板这个大脑有点混淆啊， 混淆。 当老板这头脑不够清晰哦， 是吧？哈， 是吧？ 市场上需要这种混乱的人。 凤妈，这个如此清晰的人也出现一点混乱，不应该啊。 混乱，混乱。 枪指哪儿，打哪儿。 对对，不是打 哪 儿， 哪儿指哪儿， 打完过去指一指。 At someone's disposal 哈 ，at someone's 听您差遣。 哎，对 ，disposal， 听您吩咐 啊，您把我放哪儿，您怎么处理我都行， 随您。就这意思。At someone's disposal， 您高兴就好。 这个用的特别多， 真是真是， 开心就好。 以后我口头禅变了，不用必死无疑了，就用这个。 At your disposal， 您随意， 您随意， 您随意，就这个意思了。 是。 好，再看下一个词，叫做 dissolve。dissolve。 dissolve 这个单词呢，表示溶解。您呀，把这个词画五角星。金老师，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俩讲食物选食，说喝了咖啡以后，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变快，记得吗？ 记得，眼球变快吧？ 就转速变快， 转速变快 是吧？然后就说喝两个，一个呢是安慰剂，对吧？叫做 placebo， 一个呢就是这个溶液。我们说溶液就叫做 solution。 Solution， 还记得吧？ 记得记得。 对，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单词啊，叫 dissolve。上节课我们讲 solution 的时候，也给大家讲了 solve， 就表示的是解决的意思。 Solve the problem， solve 解决，没问题。 对，没错，解决就是把什么东西合在一起。所以其实 solve 这个单词当中也是有词根的，就是 sol， 咱们讲过的。 sol 表示的就是一的意思，因为 sol 首先表示的是太阳，太阳只有一个。所以 SOL 就是一， 然后 SOLVE 就是本来大家有分歧，解决好了就变成一个了。再往前去推 DIS 手表分开啊， 嗯， 那就是把一个东西给它分开，这不就是溶解吗？ 哦，一个东西分开了，分散了，溶解了，融化了， 对， 融化成一个了， 对，没错。 好，这个单词读音是 dissolve， dissolve， 注意它是 dissolve， 嗯， 就是溶解，盐溶于水 ，salt dissolves in water， 嗯， 加热到糖溶解 ，heat gently。Until the sugar dissolves 啊，所以说 dissolves 就是溶解，它不仅仅是液体的溶解啊，固体的，你看后面前面说了 of a solid， 对吧？固体的它也可以溶解。 药片溶于水中 ，dissolve the tablet in water， 都行。 你看，把固体的东西溶解到水里面。 对， 嗯， 这是它的最常用的意思啊。还有一层意思呢，它表示解除某种关系、终止某种协议、解散议会什么什么的，都是这个。 那我要说解除婚姻关系呢 ？Their marriage was dissolved in 1999。 九九年的时候，婚姻被解除了。 它就是什么？就是各奔东西了哈。 嗯，我记得如果要我们可能表达的话，就是broken。 我们 divorce 啊，对 divorce， 没错， 对 吧，离婚。 对 啊， 他解除关系嘛 ，dissolve，好像有另一层意思哈。 嗯，解除婚姻关系，好像也就是离婚了。 解除关系，对 ，dissolve。但这个词的话，可能大家不一定能记住，但是你见识一下，你万一保不齐以后阅读能遇见呢。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读了这个《经济学人》那篇文章啊，就是说有一些国家经济不太好，结果大家放弃恋爱了。嗯。特别是一些亚洲的国家， 没钱怎么谈恋爱啊？ 就是说，大家觉得谈恋爱时间好像有点费功夫，但是他们并没有去，丢失结婚的希望，就他们放弃了恋爱的过程，但是他们还怀抱着结婚的这个念头， 哦， 就很矛盾，内心很矛盾。 还好啦， 嗯，焦灼的一代就是， 真是确实哈，那个没有物质基础 啊，何谈精神享受？ 都没有上层建筑了，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好 是吧？好， 对， 最后还有两个词，第一个是啊，第一个是 distribute， 嗯 ，distribute 这个词啊，有一个词根，咱们以前讲过 ，tribute， 它表示的就是给予或者是赠予的意思 ，tribute，当时讲了一个贡献。contribute 就是大家全都给予， 一起来做贡献。 对，那我们来看看前面接了 DIS 以后呢，那不就是你给我给，大家不是一起给，是分着给了，对不对？ 分着给，这个分开给，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分发这样的意思。 分发一些东西，分送是怎么一种发呢？是 give something to a number of people。To share something between a number of people. 那么我们说 a number of people, 也不是说很小的人，一定是数量很多。 老师发卷子，是不是挨个发下去啊？ 对。 啊，一个同学手里一张啊。 对。还有你比如说印刷厂印刷的报纸要分发给下面的这个经销商。 对。这种分发。你比如说 ,the newspaper is distributed free. Distributed free 就是免费的分发， 哎，用了最多的你说比如说这个机构啊，像地震的灾民们分发了食品，The organization distributed food to the earthquake victims。 这个 earthquake victims 就是地震当中的灾民，然后这组织呢给他们啊分发食品， 就是直接加 distribute something就可以表示分发某物了。 对，没错，你要是把东西给谁呢，后面挂 to somebody 就可以了。 okay, dis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一个意思，分发， 分发，没错， 给你一个，给他一个， 那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广播当中哈，我们把我们的知识传播出去，可不可以用这个词呢？ 可以啊，但是好像不大适合 distribute， 因为啊，它这个 distribute 就是相当于大家在 share 啊，有点均等的意思，给你分点这个，分点那个，有点那实体的感觉， 而且是 give things， 是给实实在在的东西。 对了，你发个报纸啊，发个卷子呀，你发知识吧，估计只能溶解哈，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是吧？好，来看最后一个词叫 disturb。T U R B disturb， 这个 T U R B 呢，它就表示打扰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前面的 D S， 你想想，打扰你之后让你的心都乱了。 那 turb 是什么意思？ turb 就是打扰的意思。 哦， turb 就是打扰的意思。 对，没错。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让谁心乱了，让谁特别的不安心。 搅开了，搅乱了。 哎，对，没错，就可以感觉。 哎，你那个住酒店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门上挂个牌子啊？ 嗯，请勿打扰。 请勿打扰。 No， 就是、或他有时候是 Don't disturb。 哎 ，Don't disturb， 是吧？ 或者 No disturb 都可以的。 就是，请勿打扰。 哎， 就是 Don't disturb。 嗯， 这个词口语里用的特别多，因为你有时候别人在说话，你要去打扰别人一下。 嗯， 挂在口中的词，你应该说 I'm sorry to disturb you。 对， 哎，抱歉抱歉，打扰您一下。 这句我觉得大家还是好好背一背 呀，口语里用的很多呀。 I'm sorry to disturb you。 Disturb you。 Sorry to disturb you。 嗯， 人家说话说正好呢，你上去，哎，对不起，打扰一下。 对，还是挺就很 礼貌 的。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啊，我能跟您聊一会儿吗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嗯， 一定要上去说。Sorry to interrupt or sorry to disturb you。 嗯， 都行， 没错没错。 好， 就我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话有没有说的必要呢，都挺熟的吧， 哎， 但老外好歹很在乎的， 必须要说，必须说，不然的话没人理你的哦， 是不是啊？ 嗯 嗯， 还有人咒你啊。 我的天啊，好严重啊。 如果你起得早，尽量不要打扰别人。 嗯， If you get up early, try not to disturb everyone else。 别打扰别人。 什么叫打扰？明白了吗？就是，意思就是说，别跟那儿发出各种声音，影响到别人。 对，其实我觉得不仅仅啊是早上啊，有时晚上的时候，你晚上大晚上听个音乐、唱个歌、打个电话，挺讨厌的。是不是？ 对，大半夜的两三点钟，别往楼上楼板扔鞋子，而且还扔一只鞋。 哎呦我的天哪，等半天啊。 是不是？这种都是打扰。 对 ，disturb 的意思。 嗯， 被闹腾一夜。She awoke early after a disturbed night. 闹腾一夜。 闹腾一夜。 睡着觉吧。哎呦，屋外哪个地方工地在修地铁站。 啊，对。我有一次去一个港口城市，就住在海边的一个别墅里面。结果呢想的挺美的哈，这个很惬意。结果没有注意，人家那个海上修跨海大桥呢。哎呦，这个晚上咣了咣了咣啷的， 完全没有那什么想象中的平静的感觉， 完全没有了。对， 文艺青年的情绪破坏殆尽了， 破坏成民工 了，成建筑工地了。 是， 除了这种打扰妨碍之外呢，它有一种实体的意思，就是说弄乱什么东西啊，这是富邦最不能容忍的，是吧？别把我写字台上的文件弄乱了。 嗯。 Don't disturb the papers on my desk. 啊，对，就是你看 disturb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了，对吧？ 别乱动。 对，所以你说打扰某人，用 somebody 把东西弄乱了，就是 something。 哎 ，disturb something 弄乱呢，搞乱啊，什么东西？以前我们都会用什么 move， don't move my things。现在好了 ，don't disturb the papers on my desk。 你说多形象。哎， 但你不能说 disturb my desk。你要是 disturb the papers on my desk， 对，还是一些东西啊，你不能说有桌子这个是吧？所以这些词呢，大家会觉得，可能初始的含义比较简单， 哎， 但是给您的一些什么搭配呀，各种的用法，还是很实际的。 但一个词它要走得远，那岂不是你得掌握好它的各种各样的用法吗？ 没错，没错， 因为你得用啊，关键是， 对， 你得看它加入别的词的组织，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呀？ 一句话越不用越没用， 哎，就光学一个独立的词没办法， 嗯， 啊。所以说还得联合起来记忆， 联合起来。 现在我们把今天学到单词给大家把读音意思走一遍。 嗯 ，dis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去除、剥夺 ；disable 使什么丧失能力 ；disarm 解除、武装 ；discourage 气馁 ；displace 取代。 dis 的第三。D-I-S 的第三层意思 表示的是分开、离开 Discount 折扣 Dismiss 解雇 Disposal 处理、布置 Dissolve 溶解 Distribute 分发、分送 Disturb 扰乱、使不安。 这些词有的重音在前面， 嗯， 有的重音在后面， 有的那个 S 发成 Z。 对， 而且有的要爆破， 哎，没错 啊 ，disable, disarm, discourage, displace， 还有一些是要连读的。 对，所以大家下来这些词呢，每节课的词你都得反复念好几遍吧，反反复复念一下。 另外，基基老师在公众号当中给大家截的这个图是吧？ 对啊， 上面都有音标。 有音标，还有我们课堂上讲的例句， 对 啊，词语，还有一些词性，包括它的中间是怎么拆分这个词根和前缀的， 没错， 很详细。 就那个单词中间有点儿，那点儿其实就是 一种拆分， 没错，没错， 风格， 对， 而且它会告诉你这是四级的词汇还是六级的词汇， 是 啊，非常的全面。 对，所以大家呢，把这些词儿啊，你要立体的学，你不能说听听课就完了，眼睛还得看着 呀。尤其是这词汇课要做好笔记， 是没错， 哪些地方你觉得这个点我应该这么记啊？通过哪一个方法记下来，你把自己的这个思路啊写一写。 之前您记单词有什么方法或窍门？ 就死记硬背呗。 哦、 哎，但是啊，说真的啊，不开玩笑啊，就是用词根词缀背词法。 没错，背的还是比较扎实的， 非常的高效。对吧？ 对。 当然现在呢，啊，听了咱们这课以后呢，发现哎，还有更多的故事。 对，没错没错。反正虽然总是吧，万变不离其宗是吧，我们说有什么词根呐、前后缀什么的。 哎， 但是您看我们有什么文学的、历史的、各种例句的、其实是帮着您好好记。 好， this 的意思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富妈。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Don't leave me in the dark, no. But baby, don't put out this fire, no. I waited so long. I need to know, darling, what is on your mind? Normally I try to run, and I might even wanna hide, 'cause I never knew what I wanted till I looked into your eyes. So am I in this alone? What I'm looking for is a sign that you feel how I feel for you. But baby, please don't let me go. Baby, please don't let me go. Baby, please don't let me go. No, please don't let me go. Baby, no, no, no, no. Pardon the Inquisition.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 need a definition. Is it love that we're sharing? Show me that you're caring. You see my fascination. Tell me I'm not mistaken. Give me the information I need. One, two, three.